坏死脱落，把它破坏掉，分解掉，这叫新旧更替，新陈代谢，推陈出新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代谢综合症是啥？代谢综合症就是你家里的废物垃圾排不出去，是吧？你家里边的钱呢，堆的人都没地方躺了，说钱那么多，真好，好什么？你家屋里装的都是钱，啊，电饭锅都没地方搁了，你瞅着钱你能吃吗？你能吃子活着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得吃饭活着呀。说一样道理啊，糖尿病血糖过高，你看低血糖的时候人没有能量啊，心慌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气短，冒虚汗，是吧？心跳过速，这低血糖能量不足了，像手机报警啊，电量只剩20%，更更更，这手机屏幕也暗了，电话打不出去了，这是没电了，这手机。你把你手机查你家电源，抽3天3夜，你看看，这怎么着了？把电池充爆了，把电池给充烧了，一样啊，啊！你看代谢类疾病就是这样的，不足就是能量低，过足，能量过剩也会出现问题，所以这是糖尿病啊。所以借助这个，大家要知道啊，人得糖尿病，不光是高血糖的人啊，还有低血糖的人。高血糖的人得是能量过剩，低血糖能量不足啊，能量不足。那么痛风呢？痛风是尿酸排不出去了，是吧？尿酸是人产生的代谢垃圾啊，代谢垃圾，是吧？那排不出去了，尿酸在体内容易结晶啊，结晶。什么叫结晶？有的朋友说就纤维粒子，是吧？纤维粒子啊，形成了痛风结石啊，引起痛风性关节炎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就是脂肪肝。脂肪肝是吧，肝脏是参与脂肪代谢的，结果呢，你这肝那脂肪堆积超过 5% 了，肝功能代谢功能下降，成了什么猪油包肝了，对吧？也叫猪油蒙心，是吧？所以当人出现脂肪肝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好多人问我说，徐老师，脂肪肝是肝病吗？不是，但是它可以损害肝。那脂肪肝是什么病？代谢病。肝内脂肪沉积多的时候，就像你在路上一看满大道都是垃圾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家里门前也是垃圾。所以说我们把脂肪肝本来应该是脂肪包肝，我们为什么还说了叫猪油蒙心呢？哎，心脏心包也会被脂肪包绕。得脂肪肝的人，你看那大肚子，那你开开之后，你看那肚子里边的肥油，肠系膜上也是肥油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就像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的，我们吃这类的食疗来化血脂的时候，哎，你说是脂肪肝严重还是血脂高严重？好多人就看化验单，哎呀，我血脂不高啊，但是我有脂肪肝啊，我怎么吃食疗？你看他不懂，是吧？你肝脏是参与脂肪代谢的重要脏腑器官，它是领导，正所谓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你血脂高，你用化学药物，是吧？化学药物是把血脂给降下来了，但是肝损害加重，把这些油脂都挪到肝脏，变成脂肪肝。这是单纯的数据正常。反之呢，中医中药的方法，我没有化学降脂。啊，你看我用这个山楂呀、苦荞啊，你这类食疗干什么？哎，增加肝它的代谢功能。所以不但呢把脂肪肝化解，肝它是最大的人的消化器官，也是人参与脂肪代谢的核心器官。所以肝好了，它就能帮助你把脂肪化掉。所以哪个重啊？哎，血脂高没有脂肪肝重。哎，因为你肝是干事的、干工作的重要器官。是吧？哎，这是脂肪肝这。你看，本来咱们给大家说这个关节炎的，说代谢类疾病这了，算插播啊，算插播。所以内源性的关节炎，一个是老化、气血亏虚，二一个是体内毒素堆积，啊，尤其是这个尿酸形成痛风性关节。所以痛风性关节炎，啊，有的朋友说我是打青霉素啊，我还打止疼药，都不是，你是要用西药或者中医的方法把那尿酸搞下来。 是吧？把体内的毒素给它降下来，这是关节啊，这是内源性。外源性呢，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啊，风湿性关节，外界的风寒湿，你着凉了，是不是老寒腿？你着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怎么办呢？驱风散寒。啊，中医说血行风自灭，对，内部补足气血，外边驱风散寒，啊，驱风散寒吃点雪莲，是不是？外边红花生姜泡泡脚，是吧？有条件的烤烤电，啊，我们家烤不了电，烤不了电，热盐，是吧？夫子炒盐，拿热盐拖一拖，驱风散寒，啊，这是外源性的啊，外源性的。说外源性的风湿性关节老寒腿，我为什么里边还要活血化瘀啊？我为什么里边还要补足气血啊？啊，因为人是活的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体绕风寒袭，风寒你能赶出去，你怎么能保证它不回来呀？这老百姓总问，啊，怎么能治根啊？谁是根？你是根，你身体强壮，风寒不找你，这是根。你身体弱，好了病，风寒还回来找你，挑软柿子捏，这也是根啊，这是外源性的。所以外源性的风湿性关节老寒腿一定要记住，这叫什么？哎，叫攘外必先安内啊！你想把敌人打跑了，首先你自己得变得强壮，而不是内部搞内斗，削弱内部的战斗力，是把内部强壮了，正气存内，皆不可干。那当然了，这关节炎里边还有一个类风湿啊，类风湿的机制比较复杂啊，属于免疫性的啊，它也是内源性的，肝血不和生类风湿，是吧？自然疗法是近些年来提出来的，也叫自然医学。而实际上呢，我们追根溯源的来讲，本身咱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，它就是取法于自然医学。那么换而言之来讲呢，自然医学是中国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。说什么叫自然啊？不是说你到山林里去，你到大自然里去取法啊，找方法来去除疾病，不是。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啊，现在又把它叫生活行为疗法，生活行为性疾病，是吧？这个疾病嘛，怎么来的？你不能老都扣遗传的帽子，都是老祖宗给的，不对，老祖宗没得那么多病啊！啊，特别你像现在这个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是吧？我们老祖宗没得过这么多病啊！你怎么老祖宗传你的？啊，都是后天，啊，环境改变了，是吧？原来青天白日，现在天天吸尘器，是吧？啊，原来呢，气候冬天冷，夏天热，现在呢，暖冬，好家伙，暖冬，是吧？夏天呢又不热，你看，人的阳气和阴气平衡不了，是吧？那饮食呢？啊，原来是粗茶淡饭，现在是天天过年，是吧？原来吃粗茶淡饭人得劳动，现在呢天天大鱼大肉人还不动，啊，原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现在呢吃得好动得少，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，违背自然规律。所以这又不单咱们中医啊，告诉大家养生改变生活就是改错，改掉错误的生活方式，回归自然，回归合乎自然法则的生活方式。你包括现在西方他也认可了啊，生活行为性疾病呼唤生活行为性疗法啊，特别你像心理疾病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中医讲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那现在呢？啊，别人比我好了，妒忌心生，妒火中烧，是不是？血压高了，失眠了，嘴唇破了，是吧？忧虑，哎，老担心，哎，我这月奖金能不能发下来？思伤脾，是不是？饭也吃不下去。啊，过度忧伤，患得患失，忧伤肺，肺生结节，是吧？伤的脾肾也不好了，结肠炎了。你看， 哎，所以生活行为性疾病呼唤生活行为性疗法。其实大家你仔细琢磨琢磨啊，这个人生啊它就是个轮回，是吧？你小的时候尿炕，到老的时候你又担心前列腺尿不下来尿，是吧？小的时候先学爬后学走，你到老了呢，是吧？先拄拐后坐轮椅，后来起不来炕，你人生都是这样的。人生是这样的，它医学发展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人类开始改变自然，啊，破坏自然，后来又回归自然。所以啊，科学越进步，越呼唤人们，人那个心呐，人心呐，又要回归纯净，不要庸人自扰，不要过于浮躁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说到这个艾灸疗法。是吧？最传统的艾灸讲的是疤痕灸，是吧？说足三里不干，胜吃老母鸡，啥意思？哎，古代人灸足三里，因为足三里的穴位比较深，怎么的？灸疤痕灸，把它烫伤了、灸破了、感染了，出脓出水，哎，结痂了之后再灸，出脓出水，老刺激着，老吊着胃气，哎，人身体就壮。你现在给谁灸灸疤痕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咱还别说美国，在中国它疼啊，在美国你这要人身伤害，是不是啊？刚开始美国人他不认可这个刮痧，哎，刮出血了，你这是不是虐待我们了？哎，法律要律师要起诉你，要告你的，啊，现在知道了哦，刮痧，那痧是淤血，也叫的确刮痧是微循环破裂，但是是微循环血行经络之外的淤血散掉。新陈代谢才有心血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才有心血去补救它，是吧？所以刮痧去火，拔罐除风啊，这些传统自然的方法又在被认可。但是现在灸法好多人还是接受不了疤痕灸，那怎么办呢？退而求其次啊，研隔研灸隔姜灸。而这个早年我们在那个佳木斯啊，那时候那叫三江平原嘛，啊，松花江、嫩江，嘿，还什么江？啊，三江平原是吧？后来我们到那西安，陕西叫三秦啊，三秦大地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艾灸啊，哎，花钱不多啊，那时候一根艾条是2毛钱啊，现在得8毛了吧，是吧？2毛钱一根艾条那时候，哎，能去掉很多的毛病，啊，反复不愈的。那个手脚凉，是吧？女同志严重的那个痛经，是吧？来一片姜，横茬切啊，别顺茬切，切1块钱钢镚那么大一块，盖肚脐上，拿着艾条点着了，围着穴位熏烤，热的受不了了，离远点啊，适应了再离近点啊，远而近，近而远，一个穴位灸2-3分钟，啊，神阙穴就肚脐眼儿，是吧？关元穴。是吧？子宫脱垂的灸关元固气嘛，啊，腰脚寒凉盆腔积液的灸命门穴，灸7天，是吧？一天灸一回，睡觉前灸一回，灸7天，啊，别招风啊，别招风，宁可呛点，是吧？哎，怎么着？你再打 B 超，盆腔积液吸收了，是吧？女同志那短裤，你看，带下病没了，是吧？隔半个月咱们再灸一个小疗程，啊，刚开始好多人，哎呦，我认为神奇呀、啊。是吧？吃药都不好的病，其实告诉你，这些不花钱的自然养生的方法，它和你花钱吃药的那个方法，其实它们同属于一个什么呢？哎，层面的，哎，都是让你好病的，啊，你吃药你花钱了，你看说明书你看着绕效了，说我这拿艾灸，我那艾条上没有说明书。是吧？我灸完穴位之后也没写灸什么成分，你看，但是，哎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。说阴阳是生命的大问题，也是自然法则的大问题。哎，那么祖国中医当中更有不分阴阳，伸手便错，是吧？所以好多人治病老想着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吃什么多贵的药，进口的药。其实大家你不知道。饭吃好了，饭吃好了， 吃的荤素搭配，冷热搭配，粗细搭配，吃的合计了，吃的合了时辰，吃的细嚼慢咽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养脾胃最好的药。水喝好了，喝温热的水，别喝冷水，小口喝水，水入肾，水入脾，水入肺，这就是最好的去火的药。觉睡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快波睡眠，慢波睡眠，睡得无噩梦，睡出美梦来，睡得解除疲劳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调免疫力，甚至于造血生血最好的药。那走路呢？走路是最好的点穴按摩，是吧？说走路怎么还点穴按摩呀？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人为什么会是人呢？达尔文进化论说，人从开始学会行走，人就开始迈出了由猿到人的第一步。达尔文进化论里的话说，走路是人最好的运动方式，但是人到老了又走不动了。哎，老哥们儿一见面，老妹老，哎，走路怎么样？还能走得动吗？你，他都考虑你身体整体变化。啊，走不动怎么办？回家爬呗。开始好多人贴我这话，人，哎，玩笑话，什么玩笑话？返祖嘛，爬行是兵人最好的运动方式。说我爬都爬不了了，那你就学小孩吧。啊，婴儿是三翻六坐，七个月会爬，九十个月扶着墙能走。丁生日下地了，对吧？那你说你不能走，我让你爬，你爬也爬不了，在床上练翻身练咕噜，你是饮食造成的疾病，富贵病，代谢类疾病，怎么办？中餐午餐减半不就得了吗？你吃的多了你减少，给自己定个格。哎，我是运动不足来的病啊，运动不足来的病，一天走5000步，在家里爬200圈，让额头微微见汗，你还不能过度劳累，不能伤了关节，伤了气血。你说我是思虑来的病哦，那我不能让你不想，管谁？管吃饭，管睡觉，你管不了人思维怎么办？啊，转移，去运动。啊，我给大家讲过抑郁症嘛，是吧？转移，啊，健脾，脾好的人他思虑就好，脾不好的人你思虑钻牛角尖怎么办？走路。调达肝胆，是吧？脾主肉，脾主丝，你丝的多了，你长得肥肉就多。你多去运动运动，把这筋舒展开了，你那气血都在肉上，在运动上，你在思虑上的气血就少。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心理性的疾病？缺乏运动的人。反之呢，他喜欢运动的人，他不得心理性疾病。他那个脾的结气结都打开了，那所以说呀，疾病形成的机理，疾病形成的原因，也恰恰是打开疾病康复之门的钥匙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颈椎病是吧，它已经不是什么疑难病了，是吧？甚至现在我给大家讲过啊，有人做过调查，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感冒，是吧？啊，原来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病是什么病？是感冒啊！啊，谁没得过感冒啊？啊，上呼吸道感染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现在这个人颈椎病已经超越了什么呢？感冒啊，跃居世界第一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颈椎病的发病原因跟生活行为密切相关。啊，原来得颈椎病都是50-60岁的人，是不是啊？老化啊，真正的出现了关节退行性改变，自然老化才形成的。你看现在呢，是吧？现在颈椎病最小的7-8岁、8-9岁的孩子，说 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，一他不坐办公室啊，对吧，说二他也不劳动啊，说他那个颈椎怎么也会得颈椎病啊。哎，你看有医院的医生就做了这方面的病例报道，是吧，哎，那小孩头晕啊，呕吐啊，甚至呢自我描述说耳朵里响，耳鸣了，是吧，说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得脑供血不足吗，是吧，结果呢一拍片子，可不吗，啊，已经出现了颈椎错位。哎，就询问家长原因，家长说我们孩子没什么不一样的，是吧，说孩子平时在家都玩什么呢，玩什么啊，天天捧着游戏机捧着手机玩，你看，所以那孩子本身稚嫩的颈椎就跟那小树一样，是吧，你小树扶直了它往直了长，你小树呢你给它绑歪了它就长成歪脖树了，是不是，所以孩子颈椎病的问题它和营养无关啊。有人也问过我说小儿颈椎病咱是补点钙呀，还是吃点什么保健品呢，我说你先给孩子戒掉坏毛病啊，天真活泼可爱啊，那孩子户外散养和你在家里提前把那孩子变成小老头小老太太，天天捧个这个手机啊，捧个电脑啊，你不但颈椎搞坏了啊，那眼睛也提前搞成近视，是不是啊，一个一个小眼镜都怎么来的，都是学习类的嘛，哎，不是，还都是玩游戏玩的。所以科技进步啊也带来了好多现代新兴疾病。那么小儿颈椎病的防治，一个是呢去掉坏毛病啊，去掉坏毛病，是吧，家里呢尽量，你看现在别让孩子接触太多的这个什么手机啊电脑啊游戏啊，啊，有人说先天培养，那孩子对这类东西你不用培养，是吧，比大人玩的还快呢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，建立良好的习惯啊，良好习惯啊。与此同时呢，你像这个什么搓脖子呀，他配合你他可以，那不配合怎么办呢，啊，调整一下那个枕头的位置，是吧，选一选这个磁疗啊，选一选磁疗，是吧，孩子你适当运动的人那骨骼发育出壮长得好，那你不运动怎么办，你就通过食补方面调整，但是一定要知道你食补替代不了生活的这个功能锻炼啊，替代不了运动啊，二者是相结合的。给大家说了这个艾灸，是吧，艾灸的灸法，其实什么是灸啊，哎，灸就是火，那什么是火呀，哎，火就是阳，哎，火就是阳，所以天地自然界当中啊，用火来比作阳，用水来比作阴，是最为恰当不过的。进补是吃点好的就是补吗，啊，不是，这个补它有两重含义，一呢，一叫补漏，是吧，家里这个锅漏了你不能炒菜做饭了，对不对，哎，那水桶漏了你那个水它剩半桶了，你再不用漏没了，所以第一补是补漏，是吧，第二补呢叫补益，所以平时啊咱们百姓朋友所谓的说吃点好的就是补，你那个补不是补漏，哎，而是补益的补，是吧，但是换句话又说过来啊，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是吧，脾胃生化气血啊，人食五谷杂粮，脾胃为五谷之海，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那脾胃生化气血，气血呢存在肝脏，是吧，叫肝藏血，肝不但藏血，肝主着一身的筋，脾主着一身的肉啊，气血呢又去濡润人的筋骨皮肉啊，四肢百节 得气血濡养，是吧？那么心脏呢，心脏为君主之官，它主着一身之神，哎，又主张一身的生杀大权嘛，主一身之血脉啊，给谁吃点好的啊，不给谁供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想多事睡不着觉，一失眠免疫力低，感冒了怎么的，哎，气血没有调和好，是吧？所以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啊，比那个全自动的手表还要自动，是吧？你普通的手表你不上劲儿它停了，是吧？你汽车，你汽车你不给它加油，是吧？它不会自己说我车我自己跑加油站给自己加油，不会。但人呢，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命体，是吧？饿了知道吃，困了知道睡，是吧？累了知道歇歇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有自保的功能。而且人呢，和众多生物体一样，它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自我修复的能力。你这树，是吧？你砍了一斧子，树不会因为这一斧子就死掉了，是吧？慢慢呢，你砍的这个疤痕这地方长个结疤啊，长个结疤，是吧？人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你手术拉个口，这口能长上，是吧？你割个双眼皮，它能给你长个双眼皮，对不对？啊，人有，这是表皮细胞的修复愈合，骨也能修复愈合，是吧？人不但能修复愈合，还能新陈代谢，还能自我解毒。而这一切的生命功能，它都依赖于，哎，我们叫五脏。那么中医说的这个五脏是藏在里面的，啊，咱们中医讲脏象论，脏象论。什么叫脏象论？是这五样，是这五脏长得什么模样，长得像什么吗？非也。脏是实质藏在里面，象是外象，表现在外面。你可以不知道里面实质是什么，但你只一定要知道这外在的表现，外面出现这个象，它里面有什么因。哦，所以啊，哎，我们把它落实成口号了。什么口号？五脏六腑全自动啊，各司其职，各干各的活啊，人可百病不生。这什么人呢？啊，这是健康人。那什么是病人呢？啊，人得病，人生百病，根在于五脏，是这个五脏它不能掌握好五体了，亦或者是五脏之间的功能深刻协调出现了问题，所以呢身体出现了紊乱啊。什么是病啊？病就是不平衡了，是阴阳平衡破坏了，还是五脏的五行的平衡破坏了，是不是？而这个破坏是怎么来的？哦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。哎，所以我们又告诉大家了，哦，人得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。人为什么会得病啊？人的病是自己造出来的啊。说句大家不耐听的话，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啊。那个网络上很流行的语言叫什么？叫 no 作 no die。 嘿，不作不会死啊，小作得小病，是吧？我就吃点麻辣烫呗，那你得小病肺火啊。我就喝点冰镇矿泉水呗，好，你胃肠寒凉，为了驱寒长点痤疮，那大作大病。酒半斤八两不醉啊，你醉不醉？你这个外面那是象，里边的那个呢？哦，一次醉酒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发作。好家伙，你还笑话人家呢？哎呦，那谁真倒霉啊，得肝硬化腹水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个三回五回连续的什么呢？醉酒， 急性的酒精性肝炎发作，哎，你也和他一样，正所谓五十步笑百步，啊，这是病之由来。那么养生是干什么呢？养生是改错，但是改错的前提条件是知错。养生治病就是改错，改错之前你得知错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养生知识？为什么给大家普及正确的生活行为规范的守则？因为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哦，你再和自己对照，哦，你才知道哪是错误的，是吧？好多人都认为啊，那现在谁不看电视就睡觉啊？好几千块钱买个电视不看，交了有线电视费，是吧？一个月有好几十块，我不看，我不浪费，我得看。你是看了，看到晚上十点、十一点，再倒床睡不着了。哎呀，看的这眼睛这个疼啊，你那叫花钱买病。该睡觉的时候不睡，熬的是肝血，是吧？本身天一黑，太阳一落山，鸟儿都还巢了，天一黑，人的气血回五脏。气血本来是应和自然，哎呦，天黑了，是吧？阳入阴嘛，太阳阳进了地平线了，阳入阴，人也是啊，气血要还五脏，不行，我不让他回去，是吧？你就不睡觉，你就折腾，气血就回不了五脏。他本身是想回五脏，你还不让他回，这就整得两头都不够用，内不能养脏腑，外还不够用。所以说你那眼睛在血不足条件下，什么老花眼呢，迎风流泪呀，白内障啊，小孩近视提前都来了啊。这时候我们忙着吃药，忙着吃保健品，您咋不问问那眼睛的根源何在，是谁把你的眼睛给你闹病的？哎，所以知对方知错啊，方知错。所以养生是个改错的过程，是吧？那么进补啊，一则补漏，二则补益。我们也是先要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正确的，又什么样的生活是错误的，让我们得了病，是吧？老话说，没有那金刚钻甭揽那瓷器活，是吧？啊，你看人家，哎呦，人家那个挣钱多，又买房了，又买车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可吃不了那苦。你吃不了苦，又受不了穷，你就知道满嘴的怨天尤人，是吧？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是不是？你不想受穷，你就得吃苦。回过头来呢，我不想吃苦，那你就得受穷。因为劳动是创造人本身的，劳动也是创造财富的，你老想偷机取巧，那就得犯法。说这个和养生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去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生活在海南的朋友，表面上没有冬天，是吧？他的冬天比北方热得多，但是他的冬天已经比他的夏天凉快多了。所以他那儿的人，他的阴阳变化，他的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就是他这个标准。而反过来呢，是吧？我又要享受温暖的冬天，我又要享受不是那么热的夏天，那你体内的阴阳就会失去平衡，是吧？就会失去平衡。就像我给大家讲，现在这个过敏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啊？这都得感谢科学进步，社会发展啊。因为你在北方哈尔滨就能吃到什么呢？ 海南三亚的水果。啊，原来冬天买个大西瓜多少钱一斤？好家伙，十几二十块钱一斤。你现在很方便，几块钱。啊，比夏天贵不了多少。是吧？数九寒天你能吃上大西瓜。啊，你认为你吃到的是人间美味。我告诉你，那叫饮鸩止渴，糖衣炮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大家说过，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，包括人得了病为什么要吃药。表面上你吃的是五谷杂粮，表面上你吃的是水果蔬菜，你吃的是禽蛋，表面上你吃的是医生给你开的什么中药，而我告诉你，你实质上吃的是什么？吃的是里边的气，是吧？中医的这个气字很神奇，是吧？吃五谷杂粮，吃的是里边的骨气，也就是它的生发之气。吃水果蔬菜，吃蔬菜，吃的是蔬菜里边的肾气，它疏通的气。所以吃蔬菜不得便秘，啥意思？有人说啊，那蔬菜里边有膳食纤维，那你吃点棉花你看看，那里边纤维更多，是不是啊？那抗联的时候没有饭吃，吃树根吃棉花，大便拉不出来，肠子里边都是棉花，是吧？吃蔬菜吃的是疏通之气。吃水果呢？水果是什么呢？是吧？秋天得到水果，吃水果吃的是化收之气。啊，它化。那我们吃根呢？萝卜吃根，人参也吃根，我们吃根吃的是什么？吃根吃的是封藏之气。所以你别看吃萝卜放屁，萝卜又名小人参，啊，肾气亏的轻则气虚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吃点萝卜就行了。你重症的病人，哦，我们吃点人参补补气，人参萝卜放葱啊，俩不能一起吃。那你说奄奄一息的病人，你给他吃萝卜能活吗？你普通食品的生菜参吃的能活吗？他得吃老山参，十几二十万一根儿，独参汤，活命的，能够让生命延续一段时间，叫救命。啊，所以人参叫药中之仙草。这个药中之仙草可不是说你几块钱几十块钱买到那普通的生菜参，它指的是老山参。正所谓药灵天地之气。所以吃食物有食物当中的气，吃药有药当中的气，这个气是什么？是吧？天养人以六气，地养人以五味，而归结到根上，就是春夏秋冬。春天吃春味的，是不是？夏天吃夏味的，秋天吃秋味的，这叫合时令。你不合时令，你就是胡吃，胡吃你就要得病。所以养藏之道，第一个叫无扰乎阳啊。所以第一条，别喝太多的水。有人不对呀，造你多喝水呀，多喝水就尿频。你水喝多了，夏天通过出汗散出去了，人有封藏，汗出的少，你尿排的多，尿排的多本身就肾虚，是不是？所以适当的减少饮水量，是吧？第一个叫敛汗，你夏天出汗是正常的排毒，是吧？这是第一条。养生叫不能热着，不能热到出汗，你看这有它的尺度啊。那还有不能凉着，无扰乎阳。什么叫扰乎阳？什么叫干扰啊？你破坏了它正常就叫干扰。所以出大汗就是耗伤肾精，那我不出汗冻得直哆嗦，寒伤骨髓，骨关节病，肾结石。所以无扰乎阳，第一个是不要把阳气给耗散了，第二个是不要让寒凉来伤阳气。所以养藏之道，我以前给大家打过一个比方 哎，就像女人怀了宝宝一样，是吧？非常安静的享受，吃的好一点，但别撑着，是吧？睡的好一点，但别睡糊涂了，动少少的动，活分活分就行，别冻得虚脱了，别累着，别累大发劲儿了，啊！所以养生，咱们就像孕妇一样生活。哎呀，那我不长胖了吗？你长的那点膘，就是身体里边藏的精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节气有一方的生活方式。所以自古来道不远人呐。什么叫道不远人？就是大家生活老百姓的原则都是日用而不知，越大的道理越简单，越在民间。所以养生就是告诉大家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说到了补，一个补字啊，它包含着两层的含义。一呢叫补漏，二呢叫补益。如果单纯这么讲啊，可能就比较抽象。哎，举例说明，补漏就是把那个锅或者把那个水缸把漏的那个窟窿把它修补上，而补益呢就是把那个半锅水添成满锅水，是吧？把那个半桶水给它添成满桶水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问题又来了，那么到底是应该先补漏还是先补益呢？哎，答案自然明了。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啊，要先把这个什么呢，锅，把这个桶，把这个水缸，把这个漏洞给它修补上，而后呢才是去添满它。而且还要记住啊，不要添得过满。一说到这个补字，很多听众朋友总会想到说，可别补得上了火。你看有这说法吧。而所谓的补得上了火，这个补就是益之太过。正所谓水满则溢也，是吧？人的生命离不开阴阳，而阳气过了就是火。然后给大家讲了心五行属火，这个火是人的生命的体现，是吧？这个火是人生命的欲望啊，欲望之火。心有火，人才活得有希望，活得有滋味，活得有奔头。反之呢，哎，你这个心要是没火，那人就得了抑郁症了，是吧？瞅什么都没意思啊，瞅什么都没味道，老想着自杀，没有活下去的感觉，这就是心阳不足。而心火亢盛呢，这欲望就太强了啊，那就不是抑郁症了，是躁狂症，是吧？啊，欲望过强，过于痴迷啊，过于什么呢，烦躁啊，甚至产生了什么呢，躁狂啊，欲望的无限的生长，那个欲火焚身啊，欲望太大了，以至于烧毁整个躯体啊， 是烧毁的吗？啊，是不切实际的去疯狂的追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而后把自己给毁灭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如何让这个心火又让我们生活活得津津有味，又不至于让这个欲火过旺啊，烧了自己的身体呢？哎，你看我们祖先非常聪明，而且天地造物也是非常聪明，是吧？哎，人这个心肾相交，你心不是有欲火吗？哎，我搁这个肾水啊镇着你，所以人呢，人是有欲望的。那么如何来克制这个欲望，限制这个欲望，而不至于被这个欲望所毁灭呢？哎，同时人又是有理性的，所以当理性战胜了欲望的时候，哎，人既活得津津有味，又活得井井有条。啊，回过头来又说，但是当人过于理性的时候，啊，什么事都条条框框，啊，人又会活得过于刻板。哎，这是我们从心理层面来说，心之火和肾之水。那么，如何的来补他们的漏，又如何来补益，让他恰到好处，啊，让我们的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，那么人的外相，这个神，啊，人之三宝，精气神，如何把这三宝都养得精气神十足呢？哎，所以就离不开这个补和益，啊，补漏和补益。说到补漏之前，先说说啊，什么叫漏，是吧？什么叫漏精啊？哎，先从这个五液上来说啊，人有五液啊，汗为心之液，唾为肾之液，是吧？这个涕为肺之液，涎为脾之液，啊，这说的是五液，啊，五液，泪为肝之液，啊，我们一条一条说，啊，让大家知道知道，啊，你那五脏之精是藏得足足的，来行使五脏的气机功能，让五脏各得其神。啊，身体活得健健康康的，有精气神，还是你那个五脏的精啊出现了漏洞，是吧？在丢失啊。先从这个心来说起啊。中医说汗为心之液，所以这个出汗，哎，它就是心经在漏泄。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你看那个心衰的病人，特别是心衰危及生命，啊，下病危通知书了，人那个要，啊，要没那个状态，叫汗出如油。啊，你看平时啊，我们受了惊吓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那汗的成分都是水。哎，你看病危的人，汗出如油，哎呀，出了一身汗，那个汗像油一样。哎，这就是心的津之液已经耗散了。心的津液耗散了，心神涣散，就要了小命了。所以叫汗为心之液。啊，尤其冬天啊，你别老去汗蒸，是吧？因为冬天是养藏之道，是吧？你老去汗蒸，你无形就在什么呢？偷盗心的津液。啊，伤我们的心神，啊，伤我们的心神。因为大家要知道精气神三者之间的关联，这精是物质基础，是吧？那气呢，有人的精才会产生气的功能，而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时候，你才能有神儿。 啊，才能有这个良好的外相。啊，中医讲藏相论，藏相论，什么是藏？藏是藏在里面的，什么是相？相是表现在外面的功能。所以一论到出汗这事儿，你说我夏天嘛出点汗，哎，这个正常。夏天，啊，心经当令，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发散一下出点汗，是吧？这顺应了天时，是吧？而天气不热，你还在出汗，哎，中国老百姓就懂了，这叫虚汗。哎，也是心在漏精。说怎么办呢？人在不该出汗的时候，什么是不该出汗的时候？冬天，或者你安静状态下，你没有运动，没有炎热，而乱出汗，这是心在漏精，怎么办？脸虚止汗。啊，酸涩收敛的东西，你像五味子，啊，五味子。缓过头来呢，你像气虚的自汗，什么人参、黄芪，哎，这是补阳止汗。酸是收敛的，是吧？酸是收敛的，而阳虚的时候，汗门口关不住门，补了阳气，阳气能帮你遮住这个汗液，啊，阳能遮住这个阴，啊，阳能遮住这个阴，啊，这是汗为心之液。所以人出汗的时候，你应该喝冷水还是喝热水啊？啊，应该是喝热水，你才能把津液补进去。你要喝冷水呢，麻烦了，啊，麻烦了，是吧？反而会伤了里面的阳气。所以夏天喝什么水最解渴啊？不是冰镇矿泉水，啊，你喝那个冰镇的矿泉水、冰镇的饮料，在炎热的天你喝它，不但不解渴，你喝进去的是冷东西，身体内就会产生一种阳气，来把你喝进去这个冷水把它捂热了。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夏天天气炎热，你越喝冷饮你越口渴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体内又产生了来化这寒凉的阳气，所以叫越喝越热。反之呢，哎，你喝个热热的大碗茶，你喝点热水，哦，体内也知道，哦，你喝了热的东西，它反而容易什么呢？体内产生阴液来化这个热，啊，化这个热。所以喝热水比喝冷水解渴的道理就在这儿。这是我们夏天渴的时候要喝热水解渴，防止伤了体内的阳气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夏天说天气很热，我们洗冷水澡还是洗热水澡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上大学读科大学的时候都实践过啊。洗热水澡它可以消暑，发汗了嘛，散热了。而你浇那个冷水澡，哎，瞬间你会发现身上那个汗就止住了，甚至你浇的急还能起一身鸡皮疙瘩啊，那都是身子骨好的啊，身子骨弱的呢啊，直接就什么呢，重感冒病倒了。但那时候都是大小伙子，